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请等一下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有件初中时的事想请教。 就在江丽子想要伸手拉门的时候，调查员竖起了食指。 初中时代？ 是一件意外。您读初三的时候，有位同学遭到歹徒攻击，听说是您和唐泽小姐发现的，是吗？ 江丽子感到血液从脸上消退。 这有什么？ 那是唐泽小姐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地方？比如可以看出她为人的小插曲。 不等调查员把话说完，江丽子便猛烈地摇头。 完全没有，拜托你问到这里就好，我很忙。 可能是慑于江丽子的气势，调查员很干脆地从门口抽身了。 好的，谢谢您的宝贵时间。 江丽子没有回应他的道谢，便关上了门。明知不能让对方看出自己心情大受影响，他仍然无法佯作平静。他在玄关门垫上坐下，头部隐隐作痛，他举起右手按住额头。灰暗的记忆自心中扩散开来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但心头的伤口仍未愈合，只是暂时忘记了。调查员提起藤村都子也是原因之一。事实上，在此之前，那件可怕的往事便已经在脑海里蠢蠢欲动，从那个调查员提起雪穗开始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江丽子的心里便暗藏着一个想象，一开始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，后来便慢慢发展成一个故事。然而这件事情他绝对不能说出口，因为他认为这种想象非常的邪恶，绝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心中有这种想法。他也努力让自己抛开这种愚蠢的幻想，但这个念头在他心中盘踞不肯消失，这让他万分厌恶自己。每当受到雪穗温柔对待，他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卑鄙小人，但同时还是有一个再三审视这个想象的自己。这真的只是想象吗？难道不是事实吗？其实这才是他疏远雪穗的最大原因，内心不断扩大的疑惑与自我厌恶让江丽子无法负荷。江丽子扶着墙站起来，全身疲惫不堪，仿佛有无数废物在体内各处沉淀。他抬起头，发现玄关的门还没有上锁，他伸手锁上，牢牢地又扣紧了链条。小冢一成和金枝直嗣相约的咖啡馆，朝向银座中央大道。正值下午5:47，刚刚下班的男女与购物者熙来攘往，每个人的脸上或多或少都露出了满足的表情，这让金枝有一种感觉，那就是也许泡沫经济破灭的影响还没有波及一般市井小民。一对年轻男女走在他前面，顶多才20岁，男子身上穿的夏季西装大概是阿玛尼的。刚才金枝亲眼看到他们从停在路边的宝马下车，那辆车想必是景气好的时候买的。金枝心中暗想，乳臭未干的小子开高级进口车的时代还是最好赶快过去吧。爬楼梯经过店里一楼的蛋糕房时，手表指针指向5:50，这已经比他预定的时间晚了，比约定的时间早到15至30分钟，使他的信条，同时也是一种在心理上占上风的技巧。 只不过对今天要见的人则无需这种心机。他飞快地扫视了一下咖啡馆，小冢一成还没有来，金枝在一个可以俯瞰中央大道的靠窗的位子坐下，店内大约坐满了五成。一个东南亚裔轮廓的服务生走了过来，因为泡沫经济，人工费用高涨，雇佣外籍劳工的经营者增加了，这样总比雇佣一些工作态度不可一世的日本年轻人好多了。或许这家店也是这样存活下来的。他一边想这些，一边点了一杯咖啡。然后他叼上了一根万宝路，点着火，往马路上看去。这几分钟人似乎更多了，据说各行各业都削减了交际费，但他怀疑那是否只是一小部分，或者这是蜡烛将熄前最后的光辉吗？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锁定了一个男子，那个人手上拿着米色西装，大步前行。时间是5:55。金枝再度见识到，一流的人果然是准时的。几乎在肤色黝黑的服务生端咖啡上桌的同一时间，小冢一成举起手打了招呼，向桌边走来。小冢一边就坐，一边点了冰咖啡。 嗨，真热。 小冢以手掌代替扇子在脸庞扇动。 是啊，金枝先生的工作也有中原扫墓之类的假期吗？ 没有，因为没有工作的时候就等于是放假了。更何况中原扫墓可以说是进行某一类调查的好时机啊。 啊？你是指 外遇？ 金枝点了点头。 例如我会向委托调查丈夫外遇的太太这样建议，请向你先生说，中元节无论如何都想回一趟娘家。如果先生没有难色，那就说，要是他不方便，你就自己回去。 这样，如果男方在外面有女人， 不可能会错过这个机会。做太太的在娘家坐立难安时，我就把她丈夫和情人开车出去兜风过夜的情况拍下来。 真有这种事？ 发生过好几次，男方上当的概率是100%。 小冢无声地笑了，似乎多少缓和了紧张的气氛。他走进咖啡馆时表情有点僵硬，服务生把冰咖啡送上来，小冢没有用吸管，也没有加糖或奶精，便大口喝了起来。 那么查到什么了？ 他大概一开始就巴不得赶紧提问。 进行了很多调查，不过调查报告也许不是你想看到的。 可以先让我看看吗？ 好。 金枝从公文包里取出档案夹，放在小冢面前，小冢立刻翻开。金枝喝着咖啡，观察着委托人的反应。对于调查唐泽雪穗的身世经历和目前情况这几项，他有把握已全数完成。不久，小冢抬起头来。 我不知道他的亲生母亲是自杀身亡的。 请看仔细，上面并没有写自杀，只说可能是，但并未发现关键性证据。 可凭他们当时的处境，自杀不足为奇。 的确， 真让人意外。 小冢立刻又补上一句：“ 不，也不见得。 怎么？ 他虽然有一种出身和教养都宛如千金大小姐的气质，只是偶尔显露出来的表情和动作，该怎么说呢？ 看得出出身不好。” 金枝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。 哦，还不至于。只是有时候觉得他在优雅之外，总有一种随时全神戒备、严密防范的感觉。金枝先生，你养过猫吗？ 没有。 金枝说着摇了摇头。 我小时候养过好几只，全是捡来的。啊，不是那种有血统证明的猫。我自认为是以同样的方式来饲养，但猫对人的态度却因为它们被捡回来的时期不同而有很大区别。如果捡回来的是小猫，从懂事起就待在家里，在人的庇护下生活，对人不会太有戒心，天真无邪，喜欢撒娇。但是如果大一点才捡回来，猫虽然也会跟你亲近，却不会百分之百解除戒心。看得出来，他们好像对自己说，既然有人喂我，那就暂时跟他一起住，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 你是说你对唐嘴雪穗小姐也有同样的感觉？ 要是知道别人用野猫来比喻她，她一定会气得发疯。 小种的嘴角露出了笑容。 可是 金枝回想起唐泽雪穗那双令人联想到猫眼的锐利眼睛， 有时这种特色反而是一种魅力， 一点不错。所以女人实在可怕。 嗯，我有同感。 金枝喝了一口水。 股票交易的部分你看到了吗？ 啊，看了一下。真亏你找得到证券公司的承办营业员。 因为高工先生那里还留有一点资料，我就是从那里找出来的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